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、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中央网信办等三部委联合印发《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》，确定在贵州、北京等五省份开展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。日前，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全面开展消费投诉公示试点通知，决定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消费投诉公示试点工作，打通消费维权的事后记录记和事先预防环节。滴滴出行正式与小蓝单车达成单车业务托管合作，根据托管安排，小蓝单车的品牌押金和欠款等各项事务仍归属于小蓝公司。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黄色预警，未来几天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等地最低气温可低至-10摄氏度至-15摄氏度，接近或跌破历史同期极值。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36个基点，报6.4968，调降幅度创2017年11月6号以来最大。西城区房管局对外发布西城区2018年经济适用住房家庭意向登记公告，根据公告内容，这次将配套1673套经济适用房，最低均价仅有5000元。据北京中医医院在北京市9家医院收集的376例流感样病例所示，目前病原学方面主要为3种病毒同时作用，与北京市同期 CDC 监测结果相符合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看我，我是不是你最疼？

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17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，老年保健品、校园贷、共享单车成为排名前三的舆情热点。今年西城区将启动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，通过改善水质、打通环湖路堵点等措施，使西海成为北京内城里又一片充满自然野趣的湿地空间，成为市民的亲水乐园。北京今年再次上调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金和义务兵优待金标准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提高到每人每年3.82万元，增加了0.76万元。以前婚姻登记处原使用手摇式档案柜，查询档案时人工摇动档案柜耗时较多，丰台区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已经率先实现电子化了，领结婚证补办结婚证1分钟搞定。根据外交领事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，截至2018年1月，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67个。近日 A 股股王贵州茅台股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，截至收盘收于782.52元，总市值达到9830亿元，距离万亿市值仅一步之遥。仅用了一周时间，连接市区与世园会场馆、冬奥会竞赛场的兴延高速接连打通了3座隧道，大动脉中的3段主血管已经打通，今年年底就能通车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越来越急就会越来越 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竟悄悄地开，因为她嗓音空灵清脆，收放自如，有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，被誉为了内地继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，90年代最畅销的专辑女歌手和风靡80后十大女歌手之一。很多喜欢她、熟悉她的人都喜欢叫她亚亚姐，因为这是她曾经在民歌餐厅驻唱时所起的艺名。就像我们怀念那个时候孟庭苇的歌声一样，我们也同样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巫启贤，你是我的唯一。 分享给你写封信，告诉你这里的天气，昨夜的那一场电影，还有我的心情。很想给你写封信，却只是想想而已，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。爱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。爱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。或许你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，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悔意。